心。应冯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丑梦迎春》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

家欢，行至在中途变了天，同用恩密不是阳光不见，朔风凛冽自不寒，银装是道路儿难辨，乌鸦带粉迎风把朝欢，紫剑持枪敏花摇皮鞭，敏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，陈九姓掀车帘，未把那雪景看，见民子谦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民子谦，得得得地打颤弓着双肩，闵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哈酸，为什么闵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他们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闵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他偷闲多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与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我教育不严，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，闵子谦他是怒如满面，从闵华手中啊就夺过皮鞭呐，他既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银叉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白絮残花，闵德公一见芦花他的浑身发颤了，不由得皮鞭子落地，他的泪滚腮边，撕开了闵华的衣服留神看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，好贱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，亲生子你爱如珍宝交友观，前妻儿呆如猪狗一样办，想到此他扶起了子谦，悲愤交加，他是有愧惨了，唉，为父我错大了。

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石劈，霹雳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血笔，黑容易来之在那关不是往前村访不知当此机，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用乱柴，岸上有拧泥，柴飞倒枯柳劈，三只半夜随水风落花，茅草铺满地，在那花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意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风折酒后， 走不了了。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，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幺姐大春景。

在了地沉来不得，刺儿没摘着他的香罗带，哪管那树枝儿别起他的鬓头摔，过些凹桥把香摘，满仙莲龙朝里看房中，不见那小郎才这家真冷坐，这你呆呆要随呀宁信也还原来是巧嘴的八个虎 好了，那到现在为止呢，两场这个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已经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播送完了。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